同学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接着看气绝之的第五条，清安。清安绝之，断除牲口粗重过，亦为灭除诸见烦恼故，亦名为以柔顺而无强暴故。这个地方清安呢，他举了三个例子。我们佛法了一般讲法喜充满，清安就是法喜充满。论语里面讲呢，不亦乐乎，不亦乐乎啊，就是清安的境界。这个经典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句子，常生欢喜心。这都是属于清安。都是属于功夫得力的现象。你修行功夫得力了，你一定会得到。我们讲的是很快乐。这个快乐不是从外面来的。外面来的，我们中国古人用的这个词句啊，是有分别的。外面来的欢乐叫乐。不是从外面来，是从内心里面那个功夫显现出来的，叫悦。所以悦跟乐，看起来好像是一样，实际上它的根不一样。悦是从内心里发出来的，乐是从外面，好朋友啊，聚会呀，这个很乐是从外面境界上来的，这有差别。所以是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，那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尤其是很久没有见面，这个是来访问呢，是非常快乐的一桩事情，是人生的乐事，那是从境界上外来的，这个清安不是的，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，真正是常生欢喜心。那怎样才能得到呢？这三个例子都好。第一个，牲口，这个三业呢，身业、口业，粗重的烦恼离开了。换一句话说，口四种过失离开了。虽然没有把根断掉，至少不起现行了。你就能得清安，就能够得喜悦。真正做到不妄语，不欺骗别人，当然也不会欺骗自己。世间人这个造业最重的，无过于自欺欺人。这个口业头一条就犯了。人生真正快乐的事情，这司马光说得好，他老人家一生做到了，事无不可对人也。你说这心地多么光明正大，一生所做的事情，没有一桩事情是不能告人的。你就想到他多快乐。如果我们做的事情还有见不得人的，不敢告诉别人的，你这个心里面都苦，你怎么会有喜悦？入佛了都跟我们讲这个大道理啊。所以头一个，我们修行头一个就不能够自欺，不能够欺骗别人，从这里下手。 无量寿经讲的这个清净三业啊，讲善护三业了。第一句就是善护口业，他不从身语意讲啊，啊，他次序颠倒过来，头一个讲口业，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、啊。因为在造业，这个是这身口意造业是口业最容易造的，造的最多的，最严重的，所以佛把它摆在第一条。啊，我们要懂得佛的意思，要知道从哪里修起。啊，头一个不自欺，不欺人。啊，第二个呢，不量事，绝不挑拨是非。哎，在假的面前说疑是非，是非在疑的面前说假的是非，这决定不可，最伤德性啊！啊，许许多多重大的罪业都是从这个地方所生的。啊，所以杂心闲话了，我们一定要防止。啊，别人的隐私不但不可以打听啊，最好连听都不要听。啊，可是我不要听，别人偏偏来给我讲，怎么办呢？你也不能叫他不讲。啊，人生活在快乐当中，给诸位说，你就不会生病，你也不容易衰老。啊，老病从哪里来的呢？从忧虑、烦恼当中来的。啊，人有忧虑，人有牵挂，人有烦恼，容易衰老，容易生病。啊，如果他生活在快乐、清安的境界里头，他不容易生病，他不容易衰老。这是我们学佛头一个得到的好处啊，跟没有学佛之前就不一样啊！啊，那学佛有什么好处？这就是好处，非常现实。啊，只要你认真肯干，你决定可以得到，而且这个不难得到，因为这是功夫里的最浅的。啊，你得到之后，再这样法喜充满了，你自自然然会勇猛精进，啊，为什么？甜头尝到了，正好。啊，学佛学得越学越苦恼，那是什么原因呢？没有得到法喜，没有得到清安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所修学的不如法。啊，与佛法的理论方法决定违背了。啊，如果修学如法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一定得到。啊，我们常常要拿这个来勘验，来测验测验自己的功夫啊。啊，第二句讲呢，灭除诸见烦恼，啊，特别是讲的是见惑，啊，见惑是什么呢？错误的见解，我们讲的错误的看法，啊，我们这几年在新加坡。与许多不同宗教往来，啊，这些宗教都热心呢，做了许多社会慈善事业，做了很多好事。 啊，我们看到了很欢喜，也很尊重，啊，我们拿一些钱去帮助他，啊，有许多人认为呀，这是这个不以为然，这个见解就错误的。啊，还有人来问我，为什么要这样做法？啊，佛这个在家的佛教徒赚钱不容易，供养三宝，你们为什么拿去送给外道？啊，还来质问我。啊，我答复他，我说佛跟我们讲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那个基督教、天主教是不是众生？回教是不是众生？要不要度？啊，要不要布施？要不要供养？这佛在经上都教过，怎么天天念都念糊涂掉了？啊，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。啊，如果我们还是依旧这样的执着，跟这些社会各个族群各个宗教对立，世界末日就很快现前。啊，最后什么结果呢？大家同归于尽，死路一条啊。啊，怎样消除这个世间的劫难呢？必定要大家和睦相处。啊，我们天天讲和平，和平两个字的意思不懂。啊，和是和睦相处啊，和睦相处的基础是平等对待。啊，我们跟别人不平等，我高我大，别人小别人低，这个世界永远没有和平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心里就有高下，你心不平等，啊，你跟众生如何能和睦相处？啊，又何况佛在经上讲的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。啊，凡有佛性，皆当作佛。那我们要问，这是基督教徒有没有佛性？天主教徒有没有佛性？他有啊，他们通通都是未来佛啊。啊，在讲三世诸佛的时候，未来佛是一切众生。我们今天布施供养是供养未来佛，啊，布施现前的众生呢，供养未来诸佛，一桩事情啊，啊，这些经教，天天读，天天念，念的都很熟，可是，在境界里头完全用不上，你说冤不冤枉？啊，境界现前，起心动念全是错的，跟佛陀的教诲完全相违背，这怎么行呢？啊，这怎么能成就？所以他们生活在烦恼当中啊，活得很苦啊。啊，武则天做的开经偈做得好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大家天天念经，把经的意思都错解了，没有真正懂得。真正懂得，没有不热爱一切众生，啊，没有不全心全力帮助一切众生， 帮助他都感到自己做得不够圆满，怎么可能去伤害他？啊，怎么可能去障碍他？绝对没有啊！啊，所以一定要把错误的见解修正过来。啊，幕后一句，这个身心柔顺啊，啊，柔和随顺，决定没有暴躁。啊，我们常讲是人脾气很暴躁，很不耐烦，这个情形的时候是永远不会发生的。啊，功夫得力了，从前有，现在都通通都改掉了。这清安的境界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很希望得到这个境界，很希望生活在法喜充满里面。啊，那你就要特别注意，身口气滞要断除。啊，这个身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。啊，这对在家同修的。啊，口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不欺语，你就得清安了。啊，你不修因，这个殊胜的果报啊，利益你得不到啊。这不是佛有能力给我们的，没有啊。佛法真的是合情合理合法啊，佛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，把这些因果原则告诉我们，我们明白了。你修什么样的因，你就得什么样的果报。如果口常常造四种口业，啊，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，啊，身造杀盗淫，这个清安你决定得不到。啊，这长生欢喜心呢，法喜充满呢，不亦乐乎啊？你没有分啊！你虽然听到圣人呢这些教诲，这个里面的境界意义，你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，你体会不到啊！这个一定要自己去做，其如境界，才知道古人这些话里头的有味道。啊，清安呢又是定的前方便。啊，清安得不到的话，那定就没办法成就了。啊，定是更高的一层境界。啊，首先呢你会得清安，啊，得法喜，然后禅定境界才会现前。啊，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要学菩萨心呐，啊，要修菩萨道啊，啊，道是讲的存心。啊，行是讲的日常生活行为。 无论在什么境界里头，善缘恶缘，顺境逆境，真正会修的人没有障碍，无论什么境界都一样。啊，不碍事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。啊，但是初学的人没有这个功夫，必须要选择好的修学环境。啊，那么新加坡这个地区，啊，马来西亚这个地区，是一个修学弘法的好环境。啊，真正要希望自己成就，这个机会要抓住，绝对不能放过啊！啊，要想自己成就，断除烦恼习气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办得到的。啊，一定要长时熏修。啊，讲经是很好的方法。我们把经中这些道理、佛菩萨这些德行，天天讲给别人听，同时也是讲给自己听的。啊，日久天长，不知不觉，自己就会把这些毛病习气改过来。为什么呢？熏习的时间长，啊，儒家、道家、佛家没有不重视熏习的。啊，你看看连天主教，啊，我们讲的这些玫瑰经，注重熏习啊。真正肯干，不怕道业不成啊！啊，所以加以时间，决定有成就。啊，有根力的，三五年成就了；根钝的，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决定有成就。啊，最怕的是不用功，不肯干。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那像我们现在，像我们这一类所谓是知识分子，啊，这个程度不是上根的，也不是下根，啊，中根之人，经教最有利，啊，那就是决定抓住机会，不放弃讲台。啊，马来西亚是个非常好的环境，他们现在已经有三十多个经宗学会，啊，非常欢迎我们去弘法，啊，所以只要他们来邀请，不要拒绝，不要错过这个机会，啊，就要去，啊，去学讲，去练习讲，啊，总得要谦虚，啊，我们在讲台上是学生。讲台下面是我们的老师，啊，我们上台练习讲经，就是我们所修学的，提出我们自己的心得报告，啊，请诸位老师指教，用这种心态，啊，不可以以我法师自居，啊，我讲你们听，那你永远不会有进步，啊，你这个傲慢高山呢？就把你障碍住了，决定要谦虚，成了佛还是谦虚，啊，要谦虚到底，你就会有成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啊。